口化作玫瑰，我的泪水已经变成雨水，早已轮回。我已经把对白留成了永远，忘了天色究竟是黑是灰。分手伤了谁，谁把它变美，我的眼泪写成了诗意无所谓，让你再回味，自不醉人人自醉，因为回忆变美，我的眼泪写成了诗。